喜悲，跟往事干杯。 是不想品尝的我，担心被识破。爱的故事版本很多，我不愿失败。

说黑夜有我，你总是默默承受，这样的我不敢原谅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 人发现，我好想找人陪，恋人